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8月20日嘅，今日咧就会讲下关于西方国家嘅民族矛盾啦，咁样样。因为点解咧？事源咧就有一位仁兄咧就叫做 Adam Goods， 咁系曾经咧系澳洲嘅其实系上年定前年啦，系澳洲嘅呢个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好似上年年头嗰阵时，1月， 好似前年嘅事， 前年1月啦。 唔記得咗，總之係上一屆咧，即係唔係啱啱嗰屆，但係對上一屆嘅 Australian of the Year， 即係傑出澳洲人咁樣叫做，即係每年都會選一個即係最傑出嘅澳洲人咁樣，咁佢係俾人被選出嚟咁樣嘅，咁咧佢係一個即係較爭議性嘅人物咁樣啦，因為咧最主要佢係將呢個社會嘅分裂，就係用呢一個嘅種族咧就係分裂呢個國家嘅，就係你係黑人你係白人咁樣要分裂呢一個國家咁樣嘅，咁啊好明顯即係因為佢呢一啲咁樣嘅比較獨特嘅政見咧，其實都唔係獨特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好左交嘅，即係好左翼嘅一啲嘅政見嚟嘅咁樣。即係呢一個，即係好多即係一啲嘅比較保守派就叫呢一個做 new racism 即係一個新嘅種族歧視主義咁樣。因為即係咧咩叫舊種族歧視主義咧，或者係比較傳統啲嗰啲咧咁樣，就即係話我黑人同埋白人咧係唔同嘅咁樣，白人係好啲，黑人係冇咁好嘅。 即係個社會個地 係啦，即係呢個可能係50-70年代啊咁樣，所以當時馬丁路德金咧就係走出嚟咧，就係話即係佢 I have a dream， 佢個夢想咧就係要白人同埋黑人咧就係可以開開心心一齊共融一齊玩咁樣啦，即係啲小朋友唔會因為你係黑人嘅就唔侵你玩咁樣嚇。呢一個就係舊式即係黑人。或者呢一啲嘅權力主義者就係想追求 平等， 即係呢一啲嘅平等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新嗰一種咧就係啱啱相反嘅，而家新嗰一種咧就係反而咧要製造隔離喎。 新嘅極端啲咧， 係當然啦，當然啦咁樣。但係新嗰種咧就係要製造隔離。咁點解咧？就因為咧佢哋其實事實上已經係得到平等噶啦咁樣。咁但係平等當然唔夠啦，係咪？喂，平等啦！你而家欠我喎，你偷搶我地喎，咁樣樣係咪？即係佢哋嗰個思維係咁，你要賠翻俾我啊！即係你白人還白人，你欠我嘅黑人還黑人咁樣樣喎。反而就所以以前馬丁路德金咧就係希望大家共融，但係而家反而咧就係要分隔嘅，白人同埋黑人係唔同嘅。所以以前咧就會話其實我哋大家都係 human race， 大家都係人類嘅大家都係人類咁樣樣，所以我哋唔應該分黑人同埋白人啦。即係或者甚至以前應該係用 colour blind 呢個字嘅，即係我哋係色盲嘅，我哋唔會係因為你係唔同膚色嚇唔同種族咁，所以係有唔同嘅對待嘅。但係而家就相反啦，就係話就係因為你有唔同嘅膚色同埋唔同嘅種族，就要得到唔同嘅對待。咁樣樣喎，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而家我哋嚟到21世紀新世代嘅一個所謂嘅新嘅種族歧視啦，咁樣樣，即係所以其實好搞笑嘅，即係所以反而就會點樣樣咧，就係當有一啲人走出嚟咧，就係即係通常保守派就會話，我哋唔相信係種族隔離主義，我哋相信咧，我哋大家係一個human race 嚟嘅，我哋唔應該因為唔同嘅種族係分隔開，或者唔同嘅種族係有唔同嘅rights 啊，有唔同嘅權力咁樣，反而呢一啲人咧就會被視為係種族歧視嘅。所以即系而家系一个好奇怪嘅世界。咁所以今日會講下呢一樣嘢啦。咁但係首先咧就有幾件事要有 update 嘅咁樣樣嚇，係有一啲嘅新進展嘅咁樣樣。咁會講兩樣嘢嘅。咁第一咧就係會講下同性婚姻啦，成日都講啦呢個。咁同埋另外咧就講下多元文化嘅咁樣樣。咁第一件事啦就係講同性婚姻。咁其實最近都講得唔少啦咁樣樣嚇。 但是 还有很多的新闻出来、 啊、是啦，因为最近就多了很多关于个同性婚姻和所谓的同性平权的、嗯、这些新闻、嗯样其实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都讲了很多次了，但是都很快讲一讲，就是我自己呢就是有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嘅睇法嘅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系好相信咧，如果你系想有个咁样嘅 arrangement 嘅，而你系自己开心嘅，冇人应该阻止你咁样样。 即系你有你自己嘅权，即系你有自由去选择。 系啦，即系你想点就点咯，但系你唔好影响其他人啦。呢个大前提，呢个就系 libertarian 嘅大前提，你唔好影响其他人，你自己可以做啲咩做啲咩啦，咁样样吓。咁我对于婚姻平权呢一个问题，那个界定咧係覺得係非常之狹窄嘅咁樣樣，因為即係呢一啲所謂嘅婚姻平權，其實唔係婚姻平權嘅，其實係同性婚姻係兩回事嚟噶。即係呢一啲支持同性婚姻嘅人咧，佢哋就話要求平權，但係呢個其實事實上唔係平權，佢哋所要求嘅係同性婚姻，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例如嘅有一啲叫做多配偶家庭啦，即係可能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六個人係想組成一個家庭，又或者有啲人咧係想有一個叫做結婚嘅，但係咧可能係一個 contract 嚟嘅嚇，淨係五年嘅啫咁樣樣。又或者呢個都係事實啦，有人係想同動物啦、車啦、樹啦同埋日本交公仔結婚嘅咁樣樣。嗱，咁如果同性戀者嚇佢哋嗰個 argument 就係話，如果我哋可以開心嘅，又唔影響其他人，點解唔可以結婚？這個問題問得好。咁而同樣地，你都可以將呢一個問題，即係 apply 喺我頭先上述所講嘅其他嘅關係裏邊嘅。嗱，即係如果我係嗱，我唔敢用變態呢個字啊嚇，因為 特殊癖好 嚇，即係特殊愛好咁樣。嗱，如果有特殊愛好咧，我係好中意。我面前有個吸塵機，我好中意吸塵機咁樣，我就想同呢個吸塵機結婚，我好開心。我又唔影響其他人，我點解唔可以結婚呢？係咪？嗱，而事實上咧，你知唔知道我話俾你聽？即係我哋成日講要有婚姻平權啊，點解基佬唔可以結婚啊嗰啲？我話俾你聽咧，其實如果我想同我吸塵機結婚，我係可以嘅，你知唔知啊？ 喺澳洲 係啊，喺澳洲係可以嘅，喺香港都可以噶。我話俾你聽啦，我而家立即喺我自己屋企開個 wedding ceremony， 我就話同你結咗婚吹啊？點啊？警察會嚟拉我啊？嗱，所以個問題咧係即系呢一个结婚啊，系咪婚姻呢？你随时可以做嘅，你随时系可以做嘅，冇人会阻止你，都冇人会拉你。你想同交公仔结婚都可以，你想两个男人结婚可以，你可以四个或者五个人一齐组成一个多配偶家庭 ，No one will stop you 吓。但系个问题系咩呢？你系未必得到呢一个国家嘅认可咁样样，系啦。嗱，咁但系国家认唔认可，咁啊关我咩事呢？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要同我吸尘机结婚，我日日同佢出街咁样样，咁我去又去食 buffet， 又带埋个吸尘机陪我一齐去，边个阻到我啊？ 吓， 咁如果我系我以后嘅财产咁样要俾晒呢个吸尘机嘅，我可以出张 contract 话呢一个系我嘅个遗嘱，我系要咁样样嘅，你吹啊？根本即系根本就可以嗱，咁点解要国家嘅认可呢？点解要国家认可？其实当你是要得到国家的认可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要国家认可你，你是要强迫这个社会所有其他人都要认可你。其实是这样。我用这个吸尘机的example 呢，即可能是即极端，但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 人会跟吸尘机结婚。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即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理由，即我之前都讲过这样。就是因为呢即我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样。根据我们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呢，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练成精的，包括我面前这个 Dyson 这个吸尘机，它可以吸尘机练成精，跟着之后可以变了不同的这样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信仰，是不是？如果你这样说我是极端或者说我错，这些就叫歧视，这样 的。 是不是？所以其实根本呢，任何人已经是可以结婚的了，样。但是为什么要国家认可？因为呢，他其实是要强迫其他的人呢，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或者是认可他们这些这样的 arrangement， 样。其实是逼其他人而已，样。例如的，我们在很多其他国家已经是见到的了，样。即很多的同性恋者都是控告教会，或者你是整蛋糕，你要告到他甩裤，告到人家破产才开心。 即係亦都喺美國啊，即係佢哋有咗呢一個 gay marriage 之後咧，就馬上咧係有好多嘅左翼嘅人就走出嚟，就話如果有任何教會係唔認同同性婚姻咧，就係要奪去，就要褫奪佢哋嘅非牟利組織嘅地位啦，咁樣要交足公司税啦，咁樣就咁樣嘅。 嗯。 而喺即係美國嘅Idaho 咧，即係呢個愛達荷州咧，佢嘅政府就立法咧，就話如果係有任何教會係拒絕主禮同性婚姻嘅話咧，牧師咧每一日唔肯嘅咧，就每一日罰$1,000，同埋咧係每一日咧就係坐180日監嘅咁樣樣。 每一日坐180日。係 啦，即係如果你每一日唔肯啊，即係如果有人今日 apply 咁樣樣，你成個星期都唔肯嘅，咁啊呢一個數目乘七咁樣樣，咁嗱喺英國佢已經咧係有呢一個同性婚姻嘅法律啦咁樣樣，咁但係呢個法例咧係有保障到教會嘅，就係話如果教會係唔想主禮同性婚姻係可以嘅，即係佢有一個豁免權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對嘅百萬富翁嘅同性戀者咧，佢哋照告呢一間教會告聖公會，咁樣要吹啊！我系要告你啊，咁样，因为我觉得系啊，我系要告你啊，点啊？ 我要开心， 系啊， 咁要搞到你唔好。 咁所以就算咧，你个国家系有啲咩嘅即系系有一啲咩嘅法例保障教会啊，或者咩团体啊，其实都冇用嘅吓，因为佢哋都只会告你嘅。咁所以你见到呢一件事咧，就唔系净系关乎两个人开唔开心嘅事，其实佢系要踩你场咁样。咁之后个问题就系、是、踩场呢一件事啱唔啱咧？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就见仁见智啦。即系我就对踩场啱唔啱呢样嘢就系冇意见嘅。咁但系起码我哋系要知道一件事咧，就系、是、同性婚姻呢样嘢唔系净系关乎两个人结婚开唔开心嘅事，系牵涉好多其他嘢嘅咁样。咁同埋即系我其中唔中意嘅就系咩咧？就系佢成日都标榜就系话，当两个人就开心啊，可以结婚唔影响其他人，咁关你咩事咧？咁样样。咁但系佢又好中意影响其他人嘅，即系头先上述讲咗好多 即系有人 讲咗好多啦。 总之人反对佢就要，唔得啦，我要。系啦。反翻你轉頭， 咁但係咧，佢哋都有啲咁嘅行徑喎。咁喺之前節目都講過，就係曾經咧喺唔知邊個西方國家，就係有一個嘅電台節目嘅遊戲 competition 咁樣樣。 英國好似 英國咁佢哋就話，如果咧有邊個兩個男人咧就係肯有呢個 gay marriage 嘅咁樣樣，咁咧就送你兩張球賽 嘅 票嘅飛咁樣樣，係啦，可以 嚇， 可以即係有飛送俾你啦，即係呢個係玩嘅咁樣樣。咁跟住即係就有兩個男人本身唔係 gay 嘅，但係話我唔結婚咯咁樣樣，可以好玩啊！即係佢哋當係 game 咁樣樣。咁跟住啲同性婚姻組織就走出嚟話：哦，你咁樣係係 cheapen， 即係你咁樣係貶低咗婚姻嘅意義咁樣樣。嗱呢啲係咪黐線啊？所以你冇理由咁樣做噶嘛，因為你成日標榜唔影響其他人，咁人哋呢兩個 friend。佢哋玩游戏都唔关你事啦，即系关你咩事咧？咁样，而事实上已经系有好多电视节目，即系例如 The Bachelor 啊咁样样咧，就系攞婚姻呢样嘢嚟玩噶啦，咁样样。咁嗰阵时候都有好多基督徒出嚟嘈噶，咁你同佢哋即系呢啲所谓嘅耶 L 有啲咩分别啫？你系咪就系咁样样啦？咁点解今日再攞翻即系呢个同性婚姻嘅问题出嚟讲咧？咁样样咁因为咧，即系喺澳洲嘅议会咧，就有呢一个新嘅动向啦，咁样样，咁咧就系、是、澳洲嘅政府咧，就系喺度研究紧好唔好有呢一个公投啊，定系 referendum 啊，定系喺议会自己解决咗呢一件事好咧，咁样样吓，即系对于婚姻平权嘅，其实唔系婚姻平权，对于同性婚姻嘅，即系澳洲嚟紧应该系点样样咧，咁样样 个去向 系啦，咁其实件事就系来自咧，几个月前咧，澳洲工党咧就开咗呢个工党国家嘅大会咁样样，咁佢就喺个大会里边咧就决定咗咧就系、是、工党所有嘅议员咧就必须咧就系有一个约束性嘅投票，即系喺议会里边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同性婚姻嘅即系嘅议案啊咁样样咧就。必须咧就系要支持嘅咁样样，咁佢哋就更加话咧，如果系有任何嘅议员到2019年系唔支持同性婚姻嘅咧，就系会系啦，被褫夺咧呢一个参选嘅资格咁添。 喂，咁即系一 大食渣死蟹，所以你见呢一啲人咧，佢系咪即系尊重自由嘅人咧？咁样即系总之啦，我哋就系我哋就系工党啦。如果你喺工党系唔支持同性婚姻嘅，你就系啦，你就走，唔欢迎你。咁样样，所以你 由此可以見到咧，而家未有同性婚姻呢啲人嘅態度已經係咁啦。如果有咗同性婚姻嘅，覺得佢哋會唔會真係開心啊 ？Happy with 佢哋而家有嗰啲嘢，定係佢哋會得寸進尺咧？咁樣 其他更加多嘅權利 係啦，即係要繼續係踩落去其他人嘅牆咧，咁樣樣咁我覺得個情況係非常之明顯嘅，其實係咁。非常搞笑就是咩呢，因为之前工党呢他们那个政策呢就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即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们是不支持同性婚姻的。但是当他们现在支持了，即是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他们的决议就是推行了，他们无端端呢，即是尤其是那些前排议员呢就变成正义的化身了。那就包括即是 Penny Wong 啊 ,Stephen Conroy 啊 ,Bill Shorten 啊，即是这些在工党的前排议员大粒那些呢，他们就开始呢大力这样指证自由。由党话佢哋系恐龙啊，即系话佢哋系旧思想啊，咁样样，即系话你恐龙，你翻翻石器时代啦，呢啲咁嘅歧视嘅人，你最好会死啦！你咩人嚟噶？你咁样歧视人，你有冇心肝呀？即系佢咁样讲嘢喎。但系三年前咧，佢哋系扬言系唔支持呢样嘢，就其实咧，我哋都好支持咧，即系传统婚姻嘅。但系三年后啊，过咗呢个 conference 之后咧，佢哋就改晒口，咁然之后，你哋呢班正衰人嚟噶，你冇心肝呀！你哋最中意歧视人呀！你扑街嚟噶，真系。就变咗咁样样，咁所以就非常之有趣嘅咁样样，咁所以所以对于自由党嚟讲，即系澳洲嘅保守党，咁必须咧就系要即系作出回应嘅咁样样。咁喺上个星期咧，自由党咧就是、一个党内嘅会议啦，咁佢就系、是、基本上佢个决定就系点样样咧，就系、是、佢就有一个决定嘅咁样样，佢就。要想呢到底这个议题是全民公投好啊，定是将这件事在议会里面解决呢，这样。那就算在议会里面解决呢，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这个 binding vote 啦，即是约束式的投票啦，即是总之我们自由党的就必须呢就是一定支持或者一定反对，这样。 即是一定要投票，不可以。 一定要向某一方投票啦。即是整个党一定要 either support 或者不 support 咁样嘅吓，咁自由党即系讲明自由党啦，咁喺呢一个范畴里边咧，就算即系投票就会系一个 free vote 嚟嘅，即系话如果你个别议员系认为支持嘅，咁你可以投支持；如果唔支持嘅就唔支持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事实上咧，因为工党都差唔多一半咁样噶嘛，即系自由党里边只需要有一小部分议员支持咧，咁就一定 pass 噶啦，咁样。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个。在这个 discussion 里面，如果即自由党是容许 free vote 的，其实就是容许这个gay marriage 是 pass， 因为你另外一边工党你差不多那一半人你全部被逼一定要支持嘛。那在你那边如果只是得四五个的就已经一定过了，是不是这样。那所以他就不想有这个 free vote 啦，即尤其是 Tony Abbott， 他是保守派，他就不想 free vote 啦，这样。即同埋最主要因为另外一边冇 free vote 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系大家都有 free vote 嘅，咁你都讲得通啦。但系你家阵系 一半一半， 系啦，你系一边冇 free vote， 一边有 free vote， 咁啊点讲得通咧？系咪？ 公平啦，要咁样做。 系啦，咁同埋即系事实上呢个议题系大是大非嚟嘅，系大事嚟，因为你系影响晒成个国家嗰、那个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家庭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的单元嘛，最重要的单元嘛。那你要改变这个单元，那是不是应该有多一点的应受性呢，那所以其实最公平呢都是全民投票。全民投票呢就两种的，一种呢就是这个叫 referendum， 全民公投就是改宪章。另外一个呢就是叫做 plebiscite 的，这个 plebiscite 就是一个非约束性的投票的。在投票的时候呢，即係選民咧就會被問到即係你對於呢一件事嘅睇法係點？你支持定係唔支持咧？咁就算支持或者唔支持咧，其實係冇約束性嘅。咁但係如果你係之後嗰個政府，如果大家已經係投咗嗰個票，你唔 take action 嘅咁樣樣。咁你係聽死啦，係咪嚇？咁所以legally 喺法律上就冇約束性，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係有嘅嚇咁樣樣。冇錯啦，即係自由黨咧，就係打算用呢一個 plebiscite 嘅方法咧，就係嚟到係啦，就係嚟到呢一個plebiscite 呢一種嘅投票咧，就係睇下嚟緊呢一個政府之後嗰個政府對於同性婚姻嘅去向應該係點，應該點樣立法啦咁樣。咁同性團體對於呢一件事有啲咩睇法咧？咁樣。 咁好明顯佢哋最想嘅咧就係霸王硬上弓，就即係硬推就會最好啦，咁樣樣係咪？ 即係工黨嗰個方法啦。 係啊，工黨嗰個方法。嗱，咁但係其實咧。硬推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硬推你没有认受性嘛，即是好像美国这样，美国这个同性婚姻都是硬推的，是的，但是你没令到人很生气，因为喂我即你是普通美国人，你说喂我没有决定过这件事，即是为什么这一其实是四比五，为什么有一个法官是可以决定我们整个国家对于这件这么重要的事的去向是怎样呢、所以其实公投是最好的，就算在这件事如果是议员这样他自己硬推的、其实都不好的，因为在、对上一次的联邦竞选里面呢，这个政府上场他其中一个 promise 就是说不会更改这个 marriage act 的，就是他不会容许、同性婚姻嘅，呢个系一个 election promise 嚟嘅，即系你冇可能要无端端做呢一样嘢啊嘛，所以即系一件咁重要嘅事，应该交俾人民嚟到决定啊嘛，咁样样系咪？嗱，咁同性嘅团体亦都唔需要咁担心嘅，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即系根据有好多嘅survey 啊，即系佢做咗好多嘅 民意调查。 民意調查咧，佢哋就自己聲稱咧，就係有七成至八成嘅人就支持同性婚姻。嗱，呢啲佢哋自己嘅 statistic 嚟噶。哇，既然咁多人支持，係啦，咁你喺一咁你喺呢一個 plebiscite 裏邊有一個壓倒性嘅勝利，咁你又可以同嗰啲野 L 啊，同埋呢一啲盟室嘅衰人咧，就話俾你聽，嗱，你睇下全世界都支持我哋啊，我哋先至係正義一方啊，可以咁樣樣啊嘛。但係如果你係俾呢一啲議員咁樣硬推嘅。咁你永遠都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就係、是、啊，其實呢件事係咪真係有認受性咧？係咪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佢哋應該好開心嘅，係咪？即係可以有一個投票嘅機會。而家係話俾你聽，同性戀係啦，同性戀婚姻有一個投票嘅機會，哇！應該大家拍掌歡呼啦。 同埋仲要全國嘅人民都係會支持喎，咁佢哋 係啊，有七成至八成一個壓倒性嘅勝利，哇！幾開心咧？但系唔知点解佢非常之就不悦吓，佢系 very unhappy 喎 ，very unhappy。佢咧仲系马上咧开咗一个嘅抗议嘅行动啦，喺摊开啦，就系、是、反对呢个公投，因为佢话公投系唔好嘅，呢件事系唔应该用公投嘅方法嚟解决嘅，应该议员咧自己喺 parliament 里边决定，唔好公投，因为公投系唔好嘅。咁佢讲嘅 reasoning 系咩？佢理由系咩？咁啊两方面嘅。咁第一咧，佢就话因为呢个咧系会导致社会嘅分裂吓，会有导致社会嘅分歧。咁我哋应该希望咧喺社会大家都系 peaceful， 大家唔好讲呢一样嘢咁样样。我哋唔想呢一件事咧就系喺社会里边咧造成一个议题，等大家谈论呢样嘢系唔好嘅，因为你会造成分裂啊嘛。咁、样讲嘢噶，系啊，啊咁跟住之后咧，第二啦，啊佢仲咁样啊，所以就要马上立法啦。咁跟住之后咧，另外咧，佢哋另外一个讲法咧，嗱、呢个讲法就更加更加有趣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如果澳洲人民系有投票嘅机会嘅，就会导致咧同性恋嘅年轻人自杀。 有投票权，自己有得话事，仲会去自杀？ 系啊，因为可能 好矛盾。 其实呢一个都系喺撕裂嗰度嚟嘅。嗱，可能咧。即系你将呢一个同性婚姻嘅事就即系摆上去喺社会度大家 discuss 嘅，系啦，咁有一啲反对同性恋嘅人有咩意思啊？我好唔支持嘅咁样样，吓你唔支持我自杀哦咁样样，唉冇错啦，咁所以咧最好咧， 底搞掂就算， 唔好讲，唔好倾。不要拿出来讲，你支持了就好了。 私底下搞定得了。 总之自己支持，总之自己搞定了这样。那在这个在这件在这个抗议那里个 organizer 呢还讲一句说话，说 Tony Abbott can shove the plebiscite where the sun don't shine 这样。Where the sun don't shine 呢是一个的英文的即是一个说话来的这样。太阳通常照不到哪些地方呢，在个身体上面。 脚板 唔系啊，啰柚，即系屎忽窿咁解吓，即系佢咁解，咁就系话咧，即系你话 Tony Abbott 个总理咧，就应该将呢一个公投咧就塞落个屎忽窿度，咁嘅意思，系、啦，咁所以嗱，你见到呢啲系咩人啦、啊？咁样样，嗯，冇错，咁所以咧。其实个事实系咩咧？即系我头先好隐晦咁讲，但其实根本就好明显，好明显。嗱，如果同性婚姻系好嘅，我哋越讲得多嘅时候，佢越多好嘢系，越多好嘅证据系会俾我哋睇到。哇，原来真系好好，你俾多啲时间人讲，咁啊大家好咯，系咪？咁如果系唔好嘅，就越多唔好嘅会浮现出嚟。嗱。 根本而家系咩咧？就系、是、呢班同性恋支持同性恋婚姻嘅呢一班人咧，就系佢哋唔想你倾，唔想你讲，唔想你辩论，唔想你谈论，系想你硬推呢一件事，就好似美国咁样样。 系。 用不同的方法，但是他是想你硬退，不想人民有这个意见，不想人民讲。为什么呢？因为一讲的时候呢，就有些衰东西会浮现的。他是大把衰东西出来。其实呢，即是我想十年前啊，冇咁多嘢讲嘅，但系就系而家有好多，尤其是欧洲嗰啲国家咧，你见到有好多问题已经系浮现出嚟。咁所以我哋系睇国际嘅 example 里边咧，系有好多已经即系已经系储咗好多嘅 example， 就系话其实同性婚姻唔系咁简单，即系唔系净系话两个人开心就系咁简单嘅，其实系会导致之后好多问题。 越嚟越多人发现咗系有个问题 咯。系啦，所以佢咪唔想你讲咯，吓咁样样，即系例如嘅，即系喺即系佢点样会逼迫啲教会啊？咁已经讲咗。咁但系另外嘅仲有啲咩？例如可能小学啊，咁样样就已经由细到大就教你。嗱，一个家庭唔单止有爸爸妈妈噶，可能系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咁样样。 小学、幼稚园都教。 系幼稚园已经开始咁样教啦。咁又或者嘅，可能你即系我哋做婚礼嘅，或者我哋可能喺个 website 嗰度写红男绿女啊，唔知啊，即系总之啲四字词语。 有男有女，唔可以有性别。 系啦，话有男女嘅就已经歧视啊？系咪你系咪歧视同性恋者先咁样样，甚至喺好多欧洲嘅国家，佢哋嗰啲出世纸咧已经全部唔系写父母咁样样嘅，佢哋系写 parent A、parent B 嘅咁样样。嗱，对于上述所讲嘅事，呢啲真系喺唔同嘅国家推行咗出嚟啊嘛，咁好明显系好多人觉得呢样嘢系好啦，系咪？所以我对呢一啲嘢系冇评价嘅。但系当我哋系推行同性婚姻嘅时候，以后咧我哋。啲小朋友嘅出世紙咧就會寫 parent A 同埋 parent B 嘅，唔會寫父母嚇，淨係寫家長 A 家長 B 咁樣樣。你想唔想咁啊？嚇嗱，咁你想唔想咁啊？另一回事啦。但係個問題係會咁樣樣嘅咯。咁你係咪準備好有呢件事發生咧？咁樣樣。咁其實我成日都講咧，這個局唔係拆唔到嘅。其實點樣拆呢個局好簡單。其實即係啲同性婚姻嗰啲人，佢成日都講自由。其實點樣可以拆呢個局咧？就係、是。自由，只有自由才可以拆到这个局。个自由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同性恋，你想结婚的，得 go ahead 你结婚，但你不要逼其他人。教会的，你只是想即是让男和女结婚的，你不想帮基佬结婚的，可以，这个是你的自由。父母的，如果你自己细路仔嗰身出世纸，你是想写 parent A、parent B 的，得。出一张给你。但是如果是基督教家庭或者传统家庭，他是想写父母的，得。Go ahead， 你可以咁样做。嗱，呢啲咪自由咯。但系最主要嘅问题系咩？而家呢啲人系唔相信自由主义啊嘛，佢就系要逼你啊嘛，咁样样。所以其实如果同性恋者系想结婚，好简单，你根本咧喺澳洲，我哋其实我觉得嗰个 discussion 系错嘅，个 discussion 唔系关乎应唔应该容许同性婚姻或者将同性恋者系纳入喺呢、这个婚姻议案里边吓 marriage act 里边，个问题唔系咁。根本就应该政府是要废除这个 Marriage Act， 就是等任何人可以进入任何关系，因为其实我都讲其实已经可以的了，我想跟这个吸尘机结婚我已经可以的了，即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是可以，或者任何国家是要给一个 license 来到结婚呢？我要结婚关你什么事呢？这样那到最后的即系我系有一个基督教嘅结婚嘅，其实最紧要唔系国家认可啊嘛，例如即系最紧要系有神认可啊嘛，对于基督徒嚟讲系咪？咁如果你系同性恋者嘅，咁你如果有社会嘅认同咁咪够咯，或者你净系自己朋友圈子认同咪够咯，即系喺你对面嗰间教会，人哋认唔认同你关你咩事啫？其实就 大家又开心咯，系咪先？ 系啦，所以其实如果要大家开心同埋自由，同埋大家唔影响其他人咧，最好嘅方法就系要废除呢一个 marriage act， 但系佢哋一定唔会咁样做啊。咁所以最近咧就有呢一个嘅新嘅非牟利团体就浮现咗啦，咁样样。咁咧呢个就系一个传统婚姻嘅团体，就系、是、叫做 Marriage Alliance 咁样样。咁佢哋出咗呢一个新嘅运动咧，就系、是、都好 clever 嘅咁样样。咁我哋中文听过冰山一角呢句说话啦， 听过。 咁其實咧就係出於英文，即、就、係、是、tip of the iceberg 咁樣樣嘅，即、就、係、是、你嘅意思就真係咩？即、就、係、是、你見到一部分，但係其實喺呢一個突出嚟嘅部分，即係喺下邊係有好多嘢嘅咁樣樣，係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嘅。 咁佢呢一個即係婚姻聯盟咧 ，marriage alliance 就係用咗呢個冰山一角嚟到做一個嘅公仔。咁喺個冰山一角嘅嗰一角咧，上面就只係same sex marriage。咁但係下邊就有嚿冰，咁下邊嗰嚿冰咧就即係包含好多其他嘢。咁佢意思就係話咩？就係話你見到冰山一角就係 same sex marriage， 大家係可以開心同埋唔影響其他人。但係以下嘅其他嘢到底會點樣影響你呢？嗱，呢一啲係一啲重要嘅資料，你要知道。當你做呢一個決議嘅時候，當你做呢個決定嘅時候，你要知道其實 same sex marriage 唔係淨係冰山上面嗰一個，但係下面仲有其他嘢。呢一個係我哋要需要嘅資料嚟嘅，即係唔係等我哋做咗之後啦，立咗法之後先發現，哎呀，原來會咁噶，原來咁噶，就唔好咁。等我哋一早知道先，當我哋一早知道，咁跟住我哋就會話，哦，原來會咁嘅。好，就算係咁，我都要咁樣。 明白。 例如我成日都话，其实同性恋者系争教会，我觉得系无可厚非噶，系咪？即系正所谓，即系教会系逼迫咗佢咁耐，同埋教会咁衰，嗰啲全部都系衰人嚟嘅，有咁多耶 L 咁样。最好咧就系唔单止要令到你冇咗呢一个即系 tax free exemption status， 最好整到你啲人鸡毛鸭血，最好咧就锁归晒你嗰啲牧师，咁样就最好啦。其实佢哋好有 grounds 系咁样做噶，其实我觉得系咪？因为基督徒对佢咁衰，系咪？基督徒咁衰咁乞人憎，咁即系佢哋系好有 grounds 系有呢一个嘅即系报复咁样噶嘛。咁所以佢可以话嗱，我哋如果有同性婚姻咧，我哋就唔会容许教会咧系唔帮我哋结婚咁样嘅。如果佢唔帮我哋结婚嘅咧，我就要啲牧师咧，我要佢坐监，我要佢罚钱，我啲教会咧要被铲停，即系直情咁样讲咯。或者你要解释嗱，点解我哋相信呢样嘢咧？嗱，因为咧基督徒咧曾经喺几千年前咧或者几百年前咧系烧过我哋基佬嘅咁样。我哋咧呢一个系以牙还牙嘅方法， 即系大家开心件事攞出嚟讲咗先。 系啊，因为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讲咧，即系有句说话咩？就系、是、有仇不报非君子。嗱，呢个都系非常cultural 嘅说话嚟噶，咁样样，咁佢哋咪攞出嚟讲咯。佢话我哋其实咁做系要报仇嘅，而事实上喺美国啊、英国啊，佢哋真系报紧仇啊嘛。但系你唔好走出嚟，唔系啊，我哋好 nice 嘅，我唔会报仇嘅。你啲教会你想点就点啦，冇所谓嘅。哦，咁但系即系你有咗个法例之后，咁跟住之后咧就揭开面纱就，你哋仲唔死咁样？嗱，咁就唔应该嘅，系咪吓？如果你系要报仇，咁你咪讲出嚟话俾听。嗱，多解釋點要報仇咧？我要報仇嘅理由咧，係因為咁咁咁，啲人就會覺得哦，你咁講都有道理喎。除非 otherwise 你就要講明就係嗱，你見到美國係有咁樣，我哋唔會咁樣噶。咁我解釋點解啦，巴拉巴拉咁樣。咁你咪咁咯。如果你唔想，但係總之要將所有嘅資料攞出嚟，大家開心見成講咁樣。係啦，咁嗱，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呢一個魔鬼在細節咁樣啊嘛嚇。咁所以其實在任何议题里面一定要在社会那里拿出来讲的。咁家阵佢哋是不拿出来讲，同埋是不俾人拿出来讲，好明显佢哋是身有屎。They have something to hide。如果不是身有屎的，佢就被哦好，我哋大家一起倾吓，咁样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方法咁样。所以我成日都讲，我是支持婚姻平权的，最好将呢个 marriage act abolish 咗。我想同吸尘机结婚，我想同男人结婚，我想同女人结婚，我想十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嘅，咁有咩问题呢？咁样其实你已经可以咁做噶啦，系咪？系啦，咁但系咧，其实而家情况就系点咧？嗱，呢一个 marriage alliance 咧，呢个婚姻联盟咧，佢哋咧就即系推出咗好多嘅广告啦，咁样。咁但系咧，其中喺澳洲有两个有免费电视牌照嘅七号台同埋十号台咧，就唔肯播呢个广告。 哦， 即系你话有冇可能系咁样啊？嗱，首先你有免费电视牌照啦，咁你系咪应该喺即系社会里边重要嘅议题，你净系俾一方面有 voice， 另一方面冇 voice 嘅， 同埋呢个都系为公众噶嘛，即系公众嘅利益嚟。 即系你点可以咁噶？嗱，所以我真系都系嗰一句啦，你睇下呢啲系咩人啦、你睇下呢啲系咩人啦、大佬。好啦，咁我之前咧系对七号台同埋十号台咧就非常之。即系我批评佢哋啦，咁样样吓，即系觉得咁样唔啱啦。但系之后咧，我就 forgive 咗佢嘅，之后就原谅佢。咁点解咧？因为咧，其中一个系肯播嘅电视台咧，Foxtel 一个有线电视 Foxtel 咧，咁样样，佢哋咧就系、是、就即刻咧被抵制啦。咁同埋咧系有好多人发呢个恐吓信俾佢啊，咁样样，即系总之搞到人哋公司好麻烦，同埋鸡毛鸭血咁样样。 系 人哋咪唔敢播咯，哎得啦得啦，算啦，下次唔敢俾你播咯。所以又系嗰句，你睇下呢啲系咩人啦、啊。而家同性婚姻嘅法律系未 未實行已經是咁樣啦，咁到底實行咗，到底呢一個已經係如果立咗法之後，你睇下佢哋會點樣做啊？你睇下佢哋係咪會容許我哋一個 free debate 咧？佢而家唔單止唔俾我哋辯論，唔俾我哋談論，唔俾我哋傾。即係呢一啲重要嘅資訊係唔俾人可以見到，即係佢有一塊黑布就係冚住，唔準望，唔準望，唔準睇，咁樣樣喎。即係澳洲係一個自由社會，係一個自由嘅國家，而有一啲嘅電視台咧係會收到恐嚇，同埋有一啲電視台咧係直情唔肯播嘅。咁你話即係如果佢哋係即係 clean 嘅，如果係乾淨嘅，佢哋係會任俾我哋傾嘅，但係佢而家唔肯俾我哋傾，即係佢哋身有事咁樣樣咯。好，咁我哋翻嚟繼續再講。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咁所以呢个同性婚姻嘅问题咧，就系、是相信之后都会继续讲，同埋继续有 update 噶啦。咁但系真系都系希望俾大家见到咧，同性婚姻呢样嘢唔系咁简单，唔系真系两个人开心唔影响其他人，系超级影响其他人嘅咁样嘢。嗱，咁我哋通常喺网上咧，上 Facebook 咧，即系都好多次系会见到一啲嘅即系摆上网嘅图片啦。好多时候都系啲人嘲笑喺大陆嘅而家家私 IKEA 咧，就系有好多人即系真系攞佢啲床系瞓咗上去啊咁样样。咁跟住 食埋饭添啦， 食饭啊，咁跟住啲人就要影相就话啊，睇下几肉酸啦，睇下你应该要减价。系啦，即系同埋就话，嗱而家家私你梗系唔好去中国咧，睇下呢啲咩人啦咁样样。嗱咁但系咧，嗱即系嗱好多嘢就平心而论咁讲，好多嘢平心而论咁样讲啊吓。我唔见得香港人好几多，真系，因为我去香港咧，我都有我唔系我去香都 系攞包 嗱五十步笑八步咯，呢叫做吓，我觉得嗱点解咧？因为我都有去过香港而家家私咁样， 老师即系摊喺度唞。 唔系你试冇问题，因为 佢真系瞓啊， 我真系瞓啊咁样，哦咁样样， 唔系因为 喺香港 热啊嘛。跟住啲人咪匿曬喺裏邊。 嗱，香港人嚟㗎呢啲。嗱，香港人咧，佢係會嗱，因為而家家私咧，佢係好多 sofa 啦咁樣樣。嗱，雖然唔係好多人瞓喺啲牀上面，但係真係好多人坐咗喺嗰度啲 sofa 飲咖啡傾偈啊，當係一個 lounge， 當係人哋酒店 lobby 啊或者 coffee shop 咁樣樣，但係又唔使俾錢喎。喂，咁你同人有咩分別啫？嗱，即係總之你係笑人哋大陸人係當而家家私好似自己間屋咁樣瞓喺張牀，咁你係夠係當而家家私好似係。自己間屋企，但係你當係自己個廳咁樣樣啫。咁啲人有啲學生又喺度做功課啊，咁樣樣。嗱，咁呢個都 我覺得 Key 又好成功啊。 唔係呢個都理解嘅，我都理解，因為嗱，因為香港咧真係冇地方坐嘅。香港真的沒有地方坐，你不好像澳洲、啊、美國、啊、加拿大即是西方國家，你去 shopping center 四圍都有地方坐的嘛，香港寸金尺土嘛，即是你在街上面、啊、你找個公園想坐、啊、都沒有的，澳洲四圍都是地方給你坐的，你周街都是凳的其實，但是你香港又不是這樣，最弊就是什麼呢，就是你走走走路走得累了，你想坐在地下，人家又說你是大陸人， 是 又不可以蹲在這裡又不可以蹲在這裡，喂那大哥你想怎樣呢，那些人不是個個縮在現在家私，但是你就跟他差不多咯，其實最後就即其实香港人是有很多这个包袱的。我平时在香港行街的时候我走到累的，我都想坐在地下的，即是 我们在澳洲大的，那些鬼仔鬼妹成日都坐地下没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澳洲的 shopping center 人家不会坐在地下，因为人家有凳嘛，你家阵是四围都没有凳嘛，又不被人坐这样。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要笑人，这些就是五十步笑八步，这些东西即是人家睡在一张床上是肉酸，但是去到香港的时候，我走到下去，我想看看张 sofa 是怎样的，哇坐满晒人的师奶，跟着之后在那里喝咖啡啊倾偈啊喝奶茶又吃东西啊又做功课啊又剩，喂你们都有问题啦讲真。但是呢即是我想讲什么呢，就是 即係香港人成日都話，你嗱誒俾而家他家私睇下，你睇下中國人嘅嘅 quality 係幾低咁樣樣。嗱，咁到底即係呢啲瑞典人佢會唔會好介懷呢樣嘢？覺得哎呀，即係啲大陸人咁肉酸嘅，哎呀，我哋都係即係撤資咯，即係會唔會咁咧？我覺得唔會嘅咁樣樣。咁原因係咩咧？因為在上個星期咧，即係瑞典嘅而家家私咧就有嘢發生喎。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上個禮拜一發生嘅。咁瑞典而家家瑞典裡面嘅而家家私， 即係呢個係佢嘅 home base 嚟㗎，因為瑞典公司嚟㗎嘛， 最大嗰間嚟總公司嗰、那個地方嚟㗎嘛。咁咧就發生咗一件好嚇人嘅事。係啦，咁咧就係咧喺個 Kia 裡面咧就有一對母子。咁我媽媽就50多歲，個仔就20多歲噶啦。咁啊，突然間行下嘅時候咧，就突然間俾人殺咗，即係俾人用刀捅死咗。咁其中一個咧，仲要係俾人鋸咗個頭落嚟。咁之後咧，就發現咗呢個疑兇咧，就其實係啱啱去咗瑞典冇幾耐嘅一個難民，一個伊斯蘭教嘅難民身份嘅人。 你一見到切個頭出嚟，就已經即刻估到係咩人㗎啦， 係聯想到係呢樣嘢㗎啦。咁樣咧就因為呢一個疑犯咧，就咁啱去阿 Kia 之前咧，就咁啱去咗嗰啲政府部門咧，就係可能講話關於佢嗰個情況係點啦。咁就 for some reason 即係有啲原因咧，咁就被遞解出境嘅要。 咁你估下點解會遞解佢出境啊？即係你睇翻前因呀，你睇翻前因後果啦。但係你仍然係俾佢四圍走啊，咁樣樣喎。 係啊， 你仍然俾呢啲人入呢一個國家。 系啦，咁啊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咁啊咁啊呢个疑犯嘅俾人俾警察捉咗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咁竟然呢个瑞典嘅警察部门咧，就唔系话向公众点样解释呢件事发生，反而咧系要去保护翻呢啲咁样嘅难民嗰啲区啊，即系少数嗰啲社区。嚟保護翻佢哋，因為佢覺得佢哋係最受害嘅。 係啊，因為佢話：哇死啦！即係呢個伊斯蘭教徒咁樣即係殺咗兩個白人嘅。哇，會唔會有一班白人係會有一個反擊嘅襲擊？咁跟住襲擊我哋呢一啲嘅避難者咧，咁樣樣嚇。呢啲尋求庇護者咧，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加強保安，就保護啲尋求庇護者，咁樣樣喎。 即係啱啱係將件事係相反咗，咁但係咧，佢亦都唔即係瑞典政府啦，或者警察部門咧，都唔俾阿 Kia 去講翻究竟嗰日發生咩事， 同埋佢哋都唔肯，同埋佢哋都唔肯公布咧，就話呢個其實係一個伊斯蘭教嘅 唔肯承認 嘅asylum seeker 嚟，即係尋求庇護者咁樣樣啦。冇错啦，咁所以佢哋就增加保安，但系唔系保护国民，佢 系 保护咧呢啲 社区， 佢系保护呢啲所谓嘅寻求庇护者，因为哎呀，你睇我即系发生咗呢件事，你知道我哋啲白人系好衰噶嘛， 刺激佢哋啦， 系啦， 要保护多佢哋，要俾翻多啲嘅， 唔系刺唔刺激佢啊？佢哋咧系要防范啲白人系攻击翻呢一啲人啊。咁樣樣喎，真係有趣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同埋瑞典嘅呢個 IKEA 呢，佢就馬上作出行動啦，亦都係有佢嘅行動呢，就係將啲刀全部收埋嘅。 係唔再買刀。 唉，真系呢啲所以咧，嗱呢啲就系瑞典发生紧嘅事啦。其实呢啲已经全部发生嘅，你只系想 Google 抄啊。即系你，尤其是系斩头嘅，我话俾你听，斩头嘅事情一定系关于同某一班人一定有关系嘅，次次都系。咁所以你谂下，大陆人喺张床嗰度瞓一两个钟头，你话呢啲系咩事咧？ 冇嘢啦。 你想想即是瑞典可能收到一些即香港本土的人的信，然后之后 I write to tell you China people disgusting sleep on your bed you should pull out of China 这样收到这封信，哎呀等等了他啦，这些什么新闻啊，我们总公司刚刚有人真的斩我们国民的人的头这样，所以你会见到呢，其实真系呢一个多元文化主义咧带嚟嘅祸害系咩啦？咁样样咁，其实瑞典人都抵死嘅，因为咧佢哋就即系选咗呢一个即系都好社会主义嘅政府啦，咁样样咁佢哋就系完完全全咁打开佢哋嘅borders 啊，咁样样。佢嘅边境系完全打开嘅，有边啲人就入嚟啊？因为我哋真系即系我哋系好好嘅人嚟嘅，我哋系左翼嘅咁样，即系我哋系好想帮你啲咁惨人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当你越做呢一啲嘢咧，呢一啲事情咧会发生得越多。 系 你越多多元文化，你呢一啲杀人嘅情况一定越多。咁样样，咁所以即系我哋都乐观其成，睇下呢一啲嘅地方會發生啲咩事啦，咁樣啊，咁但係澳洲都唔好多去邊喎，因為咧我哋隔離咧，其實真係我哋隔離揸十分鐘車咧，就有一間即係都叫做 middle class 啦，係咪？即係 Epping Boys High School 附近咧，即系 Epping 嗰啲楼都唔平嘅，啊都唔平噶，即系你三房嘅一间屋都即系澳币过百万噶啦，都系咪吓？咁诶，即系喺呢个系啊，你就系租一间屋咋，即系都要即系当三间四间房，可能系600-700元一日咁，诶即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咁样样吓。咁诶，即系都算系 middle class 嘅区啦。诶，多亚洲人嘅，伊斯兰教人就唔系咁多嘅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即係最近就有件事咧，就係、是、有一啲伊斯蘭嘅教徒嘅學生咧，咁佢哋就開一啲即係禱告會啦 ，prayer group 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啲 prayer group 嘅領袖咧，就係、是、叫啲學生咧就係參與伊斯蘭國啊同埋其他極端組織咁樣，咁所以就有好多警察咧就開始即刻就查啦咁樣，咁即係因為咧呢件事發生啦咁樣，咁所以咧學校咧而家就全部咧就有個新規則啦，因為呢個教育部咧就即刻出指引啦咁樣，咁個指引咧就係話所有嘅宗教嘅團體啊、活動啊，即係 religious groups 咧，都要有一個登記咁樣樣嘅，即係有邊個學生出現過同埋講過啲咩都要登記嘅咁樣。嗱，呢係所有 religious groups 啊，咁嗱話俾你聽咧。即係曾經我喺中學嗰時候咧，即係都係呢一個 ISCF， 即係 Interschool Christian Fellowship， 即係每間學校都有一個 ISCF 嘅，係基督教嘅團契啦咁樣嚇。我係一個團契領袖嚟嘅嗰陣時候就是相安無事的，而這個 ISCF 是在每間學校都有，而且都是存在了幾十年的，從來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我都知道有些佛教學生他們都會有一個小組在 classroom 裡 meet up， 這樣樣沒問題的。但是呢你就是現在短短這十幾年，即是你惹來這麼多這些中東人來，然後現在就發生這些事情了。警察之後還是說這件事情其實不是 unique 的，不是獨一無二的，在很多其他學校都有的。我相信有的就不是發生在基督教組織，不是發生在佛教組織，是發生在什麼組織呢？咁啊，用腦就知噶啦，咁樣。咁即係你已經係見到咧，喺西方國家同埋其實喺中東更加多啦。即係無論係即係推崇呢個恐怖主義啊、恐怖襲擊啊，即係兒童婚姻啊，即係女童嘅呢一個割陰核啊，咁樣。同埋呢啲 honor killing 啊，即係呢個榮譽殺人啊，即係如果你個女係唔聽你話，佢係要除頭巾啊，或者係。或者是跟個鬼仔結婚啊，嗱呢啲咧個老豆係要殺咗個女啊，呢一啲咁樣樣咧，喺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係不停咁樣發生嘅，即係呢啲唔係獨立嘅事件嚟嘅。咁但係當你係指出呢一件事係同呢某一個 group 嘅人係有關係嘅時候咧，即係你就會被指出咧就係種族歧視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香港就應該要注意一下，即係唔好成日學埋呢啲咁嘅低 B 嘢啦，咁樣就咁同埋即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呢一啲情況，無論喺瑞典啊同埋澳洲咧，佢不斷咁樣發生。即係我哋喺今年年頭啫嘛，未有嗰、那個未有嗰、那個即係朱古力店殺人嗰件事件咯嚇。咁呢個都變成世界新聞。咁呢啲事情咧係會不停咁樣發生。咁但係即係西方嘅左膠，佢永遠都係唔會承認呢一個係同伊斯蘭教有關係嘅。咁所以即係最後咧都係。即係呢個國家吃虧，咁但係最慘就係咩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可以將呢啲事情攞出嚟講嘅，可以 discuss 嘅，咁都好，因為大家有得講啊嘛，係咪？咁但係而家你係唔俾人講喎，因為一講咧，人哋就要話你歧視啦咁樣，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對於西方國家，佢哋而家嗰個最大嘅挑戰咧，就係、是、言論自由同埋自由，最後所有嘢都係越辯越明，好似。剛才講同性戀嗰件事都係啊，所有嘢都係越辯越明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就係唔俾你辯啊，佢唔俾你辯啊。咁所以點解咁多混淆呢？因為越辯越明啊嘛，佢唔俾你辯嘅。咁而家大家咪唔明咯，咁樣就好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喺澳洲啊，同埋西方國家即係關於種族嘅問題啦，咁樣。咁今個節目咧，即係講住咁多先。咁我哋咧下個節目翻嚟嗰陣時候咧，就要講下關於呢一個喺即係澳洲啦，唔單止澳洲嘅，其實喺澳洲啊、美國、加拿大啊。英國啊，即係都有呢一個嘅種族問題嘅。咁喺即係節目一開始講咗，但係今日唔好夠時間啦，就係講關於呢一個種族隔離嘅主義，就係話即係以往嘅，即係馬丁路德金嘅時候嘅，就係話其實大家。做人嘅，無論係紅藍黃白黑，應該係大家係 equal 嘅嚇，即係應該大家咧係平等嘅。我哋唔應該係要話即係分離哦，你係白人，我係黑人咁樣樣 而白人和黑人是有不同的权利，是有不同的责任，其实应该大家都一样，我们应该是 colorblind 的这样。但是现在他的思维即是左翼的思维就是相反了，就不是说、你是黑人、我是白人，我们大家是平等，就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我是白人，我是有一样东西叫 white privilege， 就是我是、我的地位是高一点的，樣我是优越的，我是一个白人的优越。那你呢，如果你是黑人的呢，你是没有这个 privilege， 你是没有那么优越的。因此呢你就要得到一些资助樣。但是其实这个思维就不是来自即例如那个黑人有没有钱樣即是、就算你是一个白人你做黑衣的你都有这个所谓的 white privilege。如果你是黑人但你是奥巴马的你都是一个 underclass 叫做樣。但是其实事实上如果你是看、教育、啊、钱、啊、和社会的地位，奥巴马高啲一定系呢个白人嘅黑衣高啲咧，咁啊好明显啦。但系如果你系用种族嘅眼镜嚟到睇嘢咧，你就会觉得其实呢个白人系比呢个黑人更加高，咁所以咧呢个黑人咧系需要有一啲嘅资助咧系提升佢嘅地位嘅咁样。咁同埋喺澳洲啦咁样。你嗰个黑人嘅定义到底系啲咩呢？你可以白雪雪，即系32/1系黑人，其实根本就系一个白人，你都可以叫自己做黑人嘅。 因为你有种你有黑人嘅血统。 系啦，咁如果你话有冇搞错啊？你睇到白雪雪仲叫自己做黑人，咁佢就话你歧视啊！即系佢话 what？ 我系咪即系你系咪用肤色嚟到 judge 我啊？咁、咩叫做要够黑先得啊？你系咪话唔够黑就唔系黑人啊？你系咪歧视我就咁样样？咁所以我哋下个节目咧就要讲下即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差嘅一个情况嚟嘅，就系、其实以前咧就系讲紧大家种族要融和吓，但系而家反而咧系要讲种族隔离咁样样。佢最后做出嘅问题咧就会系更加大嘅咁样样。好，咁我哋下次再讲。OK，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